你好，我是郑雨迪。在前面的篇章中，有不少同学反馈对 Java 字节码并不是特别熟悉。那么今天我便来系统性的介绍一遍 Java 字节码。我们知道，Java 字节码是 Java 虚拟机所使用的指令集，因此它与 Java 虚拟机基于栈的计算模型是密不可分的。在解释执行过程中，每当为 Java 方法分配栈增时，Java 虚拟机往往需要开辟一块额外的空间作为操作数栈，来存放计算的操作数以及返回结果。具体来说，那便是执行每一条指令之前，Java 虚拟机要求该指令的操作数已被压入操作数栈中。在执行指令时，Java 虚拟机会将该指令所需的操作数传出，并且将指令的结果重新压入栈中。以 Java 指令 iAdd 为例，假设在执行该指令前，栈顶的两个元素分别为 int 值1和 int 值2，那么 iAdd 指令将弹出这两个 int，并将求的和 int 值3压入栈中。由于 iAdd 指令只消耗栈顶的两个元素，因此对于离栈顶距离为2的元素，即图中的问号，iAdd 指令并不关心它是否存在，更加不会对其进行修改。Java 字节码中有好几条指令是直接作用在操作数栈上的，最为常见的便是 dupe 复制栈顶元素以及 pop 舍弃栈顶元素。dupe 指令常用于复制 new 指令所生成的未经初始化的引用。例如在下面这段代码的 foo 方法中，当执行 new 指令时，Java 虚拟机将指向一块已分配的未初始化的内存的引用压入操作数栈中。接下来，我们需要以这个引用为调用者，调用其构造器，也就是上面字节码中的 invoke special 指令。要注意，该指令将消耗操作数栈上的元素作为它的调用者以及参数，因此我们需要利用 dupe 指令复制一份 new 指令的结果，并用来调用构造器。当调用返回之后，操作数栈上仍有原本由 new 指令生成的引用，可用于接下来的操作。pop 指令则常用于舍弃调用指令的返回结果。例如，在下面这段代码的 foo 方法中，我将调用静态方法 bar，但是却不用其返回值。由于对应 invoke static 指令仍旧会将返回值压入 foo 方法的操作数栈中，因此 Java 虚拟机需要额外执行 pop 指令将返回值舍弃。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两条指令只能处理非 long 或者非 double 类型的值，这是因为 long 类型或者 double 类型的值需要占据两个栈单元。当遇到这些值时，我们需要同时复制栈顶两个单元的 dupe 2指令，以及弹出栈顶两个单元的 pop 2指令。除此之外，不算常见但也直接作用于操作数栈上的还有 swap 指令，它将交换栈顶两个元素的值。在 Java 字节码中，有一部分指令可以直接将常量加载到操作数栈上。以 int 类型为例，Java 虚拟机既可以通过 iconst 指令加载负一到五之间的 int 值，也可以通过 bypush 或者 sipush 加载一个字节、两个字节所能代表的 int 值。除此之外，Java 虚拟机还可以通过 LDC 加载常量池中的常量值，例如 LDC 18。将加载常量池中的第18项，这些常量包括 int 类型、long 类型、float 类型、double 类型、string 类型以及 class 类型的常量。正常情况下，操作数栈上的压入弹出都是一条条指令完成的。唯一的例外情况是在抛异常时，Java 虚拟机会清除操作数栈上的所有内容，而后将异常实例压入操作数栈上。Java 方法栈增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则是局部变量区。字节码程序可以将计算结果缓存在局部变量区之中。实际上，Java 虚拟机将局部变量区当成一个数组，依次存放 this 指针所传入的参数以及字节码的局部变量。和操作数栈一样，long 类型以及 double 类型的值将占据两个单元，其余类型仅占据一个单元。以上面这段代码的 foo 方法为例。由于它是一个实例方法，因此局部变量数组的第0个单元存放着 this 指针，第一个参数为 long 类型， 于是驻足的第一、二个单元存放着所传入的 long 类型的参数的值，第二个参数是 float 类型，于是驻足的第三个单元存放着所传入的 float 类型参数的值。在方法体的两个代码块中，我分别定义了两个局部变量 i 和 s。由于这两个局部变量的生命周期没有重合之处，因此 Java 编译器可以将它们编排至同一个单元中，也就是说局部变量输入的第四个单元将为 i 或者 s。 存储在局部变量区域的值通常需要加载至操作数站上方能进行计算，得到计算结果后再存储至局部变量数组中。这些加载存储指令是区分类型的，例如int 类型的加载指令为 iload， 存储指令为 istore。 局部变量数组的加载存储指令都需要指明所加载单元的下标，举例来说 aload0 指的是加载第0个单元所存储的引用，在前面示例中的父方法指的便是加载 this 指针。在我印象中 Java 字节码唯一能够直接作用于局部变量区的指令是 iinc，该指令指的是将局部变量数组中的第 m 个单元中的 int 值增加 n， 常用于 for 循环中自增量的更新。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个综合的例子，这里我定义了一个 bar 方法，它将接受一个 int 类型的参数，进行一系列计算之后再返回，对应的字节码中的 stack 等于 2，locals 等于 1， 代表该方法需要的操作数占空间为2，局部变量数组空间为1。当调用 bar50， 每条指令执行前后局部变量数组空间以及操作数占的分布如下。那么前面我已经介绍了加载常量指令、操作数占专用指令以及局部变量区访问指令，下面我们来看看其他的类别。 Java 相关的指令包括各类具备高层语义的字节码，即 new、 instance of、 check cast、A throw 以及 monitor enter 和 monitor exit。 此外该类型指令还包括字段访问指令，即静态字段访问指令 get static 和 put static， 和实例字段访问指令 get field 和 put field。 这四条指令均附带用于定位目标字段的信息，但所消耗的操作数占元素皆不同。以 put field 为例，在上图中它会将值 v 存储至对象 object 的对象的目标字段之中。方法调用指令包括 invoke static、 invoke special、 invoke virtual、 invoke interface 以及 invoke dynamic。 这几条指令我们已经反反复复提及了，就不再具体介绍各自的含义了。除 invoke dynamic 之外，其他的方法调用指令所需要的操作数占元素是根据调用类型以及目标方法描述符来确定的。在进行方法调用之前，程序需要依次压入调用者以及各个参数。以上面这段代码为例，当调用负2时，每条指令执行前后局部变量数组空间以及操作数占的分布如下所示。数组相关指令包括新建基本类型数组的 new array、新建引用类型数组的 a new array、 生成多维数组的 multi a new array以及求数组长度的 array length。 另外它还包括数组的加载指令以及存储指令，这些指令是区分类型的，例如 int 数组的加载指令为 ia load， 存储指令为 ia store。 控制流指令包括无条件跳转 go to、 条件跳转指令 table switch 和 lookup switch、 返回指令以及被废弃的 jsret 指令等。其中返回指令是区分类型的，例如返回 int 值的指令为 isReturn。 除返回指令外，其他的控制流指令均附带一个或者多个字节码编译量，代表需要跳转到的位置。例如下面的 ABS 方法中的编译量为1的条件跳转指令，当占顶元素小于0时，跳转至编译量为6的字节码。那么剩下的 Java 字节码几乎都和计算相关，这里就不再详细阐述了。下面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我简单介绍了各种类型的 Java 字节码。 Java 方法的战争分为操作数占和局部变量区。通常来说，程序需要将变量从局部变量区加载至操作数占中， 进行一番运算之后，再存储回局部变量区中。 Java 字节码可以划分为很多种类型，如加载常量指令、操作数站专用指令、局部变量区访问指令、 Java 相关指令、方法调用指令、宿主相关指令、控制流指令以及计算相关指令等。今天的实践环节，你可以尝试自己分析一段较为复杂的字节码，在草稿上画出局部变量宿主以及操作数站的分布图。当碰到不熟悉的指令时，你可以查阅 Java 虚拟机规范的第 6.5 小节